何来罪恶？全人离散有多为难？若美丽的故事来得太晚，所以到哪里都像快乐被染去，就好像你存在我隔壁的班级，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土壤里，袖手旁观着别人经历，撇清自己。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也藏着颗不敢见的心。躲进挑剔的人群，夜夜深秋找那颗星星。

想伤害谁。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，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。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。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 李宗盛，这样爱你对不对？如果爱情是一门学科的话，我想凭借他的一路好情歌，老李应该是修到了博士后的学分啊。每次听到他唱歌呢，我就会觉得备受安慰。在爱情当中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自私啊，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要求对方也给予我们同样的能量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种爱的猛烈的形式是否是别人所需求的，或者说你会不会让别人觉得特别的抓狂，特别的精疲力尽呢？所以我们应该检讨或者反省一下。 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三年，一切在我心里开得好皎洁，现在倒计时也不剩几天，脚边的纸片来不及去捡，仿佛是快要冲破压力的茧，离校后大家又各自熬夜，早上的黑眼圈，课上的小困倦，一天一天又一天，我只想要拉住流年，好好的说声再见，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，我只想铭记这瞬间，我们一起走过太傲娇，什么课都不发言，但是还是很温暖，同学之间的寒暄，要是课本抄作业，考试上的看一眼，现在想起来会不会觉得很亲切，我只想要拉住流年，好好的说声再见，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，我只想铭记这瞬间， 不努力的话，永远不会有人对我们公平。只要我们努力了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些资源，然后会得到一些话语权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为自己争取一点公平的机会。

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玩家。